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上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定太岁张方， 他一伸手把卖门弩掏出来。卖门弩这玩意儿怎么个比方呢？就好像当今咱使的两节电池那手电，就是一号电池那手电，长短粗细就那个形式的，头也是那个形式的，前边带个八卦，手握的这地方有个闷筋儿，只要大拇指往里一摁，八卦一转，顺着鸳鸯鱼那眼儿里头往外打一种弩箭，叫卖门弩，专门打人36道大穴呀。就因为这个东西功力特别强，准头特别大，一般人你躲不开。所说的一般人也包括成了名的剑侠。81门总门长欧阳修拿他作为镇冠之宝，专门惩办武宗13派81门不守法的人。万一那能耐太大，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？可以借助卖门弩的力量。那老道啊，视卖门弩如生命，根本舍不得往外拿。咱们也说嘛，张方二次上山，到了普陀山见着老师了，苦苦哀求。他跟欧阳道长说了：“师傅，你看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。”到了江湖上，我这一看比我强的人也太多了。另外我这人呢好虚荣，还小有名气，走到哪一提我是您徒弟，别人都高看一眼，实质上一伸手呢，我谁也赶不上。我要丢了人你也不光彩，无论如何老师呢给你徒弟来点支援，没别的说，您把卖门弩借给我，我不使唤，我就拿他唬人呗。 在关键时刻我拿出来晃一晃，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。当老师的有几个不心疼徒弟的，欧阳道爷叫他磨的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把麦门弩借给他。不过告诉张芳，一般情况下不准你随便往外拿，不许你显摆。二，不是关键时刻生命攸关的时候不准使用，不遇上特殊的高人不准使用。如果这三条你违背了一条，我不但要收回麦门弩，我还要严厉处置你。 老师您放心吧，徒儿记住就是了。 所以张芳这二次出事始终跟谁他也没提这件事，他跟佟林多好他也没说。张芳多个心眼儿，一旦传扬出去这戏法就不灵了，所以这东西就在白宝囊之中搁着。你看这帮人老不使唤，他把他忘了。今天一着急一拍的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把张芳给乐得，对，我这有宝贝，我怎么不使用呢？拿出麦门弩来，在张明志、赵明真面前一晃，还喊了一嗓子。 来了个呆，师叔回来，我有话说。张明志、赵明真，你们住手！你们看这是什么？ 都不知道怎么事儿。佟林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，回归本队。张芳，你咋呼什么？ 哎，我师叔。穿着劲儿，哎呀你看你满身都是透汗呢、 你喝点水歇歇。 谁带水葫芦来了？让我师叔好好喝两口。 把张明志、赵明真交给我了。 佟林把脸往前一沉，心说张芳什么时候你还耍二皮脸开玩笑。 张芳看出来，师叔别生气，您看看我掌中拿的是什么？ 这是什么？ 麦门弩。您瞧好吧您。 张芳说着背着麦门弩他过去了。张明志打着打着一看佟林回去了，旁边那小个张芳一个劲儿的咋呼，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 老道也是一愣。 赵明真在后底过来了。 哎，丑鬼，你要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 小太爷一时高兴，把你们两个杂毛包下了。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？ 再说透彻一些， 要你们的命。 小子你发疯了吧，你是不是在说疯话？ 你才疯呢，我清醒得很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不服？你们上眼看这是什么？ 他把麦门弩举起来，在两个老道面前一晃。张明志、赵明真一看，黑乎乎的冒光，头前似乎带个八卦阴阳鱼，没看清是什么。 你拿的到底是何物？ 何物啊？ 81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的镇冠之宝 麦门弩。 俩老道一听，仔细一看的可不是的， 吓得是魂飞魄散。 他们都知道这种宝物太厉害了，欧阳修就因为掌握着这东西，现在才掌握着武宗十三派81门掌门人 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别看是武圣，也得听总门长的，身份在那摆着呢。谁不知道卖门奴的厉害？你看怎么跑张芳手来了？张芳，你从哪儿拿的？我师父给我的。师父有不心疼徒弟的吗？我学艺下山的时候，老师把我叫到近前，说：“孩儿啊，你能耐还挺大，老师呢，对你挺高兴。就这么办吧，你是一只虎，我们再给虎安上两只翅膀，让我展翅翱翔，纵横武林。”又给了我卖门奴，这不是假的吧？你们俩怎么的吧？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对不起，我可要打了。张芳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，欧阳修真把卖门奴赐给你了。那废话，在我手心攥着呢，这还假得了吗？一定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你说我这是假的，你想试验试验吗？张芳，你少要唬人。师兄师弟，这小子废了，这小子最可恶不过。两个人往前一扑，又想抓张芳，又想看看是真卖门奴假卖门奴。张芳可害了怕了，心说尽管我拿着这玩意儿，我能耐不行，要叫他们给夺去，我怎么向老师交代？我得卖。一看俩老道扑过来了，张芳一闭眼，大拇指一摁崩环，哎，我的妈！坏了，一共三只卖门奴，这一下消出两只去，一只打空了，从张明志耳边扫过，一道冷风过去了，第二只消中了，正打到赵明真大腿上的。你看那赵明真什么身份，要不是卖门奴能打上他吗？呵斥这一声，深可击骨，那简直疼的那滋味就没法提了。就赵明真嗷一声坐地上，张明志吓得闪身退到后边，一看真的，张芳把卖门奴拖起来，里边还有一只了。说，你们俩相信不？哎， 我两说。 张芳，我们相信，别开这种玩笑，别再打了。光棍不吃眼前亏吗？这么做就对了。其实我也有好生之德，我也大慈大悲，佛光普照。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儿，吃人饭不拉人屎。嘿，你家病太岁则不然呢，从里往外都是光明磊落的。行行，咱甭谈这些，我问你们俩，想死想活，张芳，你打算怎样？怎样啊？把我们的人先放了。 放，我连佛。 张明志三角眼转了转，干脆把人放了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们爷仨俩受伤的，一个挨踢，一个中弩，如果不听这小子，看他猴眼睛一瞪，翻脸无情，再把卖门奴打出来，背不住我命休矣啊！真怕这种宝物，最后捏着鼻子点了点头，哈哈。贫道这就放人，来呀，把人放了。 是， 俩小道童，春华秋实，过去把绳解开，把老剑客关斗。老剑客陆明瞻给放了。 这俩人死中得活呀，回归本队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过来拉住张芳。张芳啊，怎么感谢你？ 哎，自己爷们还过得着这个吗？哎，用不着用不着，顶多了年节了，哎，给我送点礼也就算了。 两位老剑客一笑，送礼那太薄气了，你放心吧，救命之恩一定不忘。两位老剑客回归本队了，佟林也高兴了，问张芳：孩啊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 师叔啊，我早计划好了。 怎么办？ 我且收拾他们。 他拖着麦门弩对着张明志： 我说老大，你过来。武灵佛，张芳，你还要怎样？ 怎样啊？一环一半。 你们作恶多端， 就把你们放过了啊！方才你们拿绳捆我们的人，现在翻个了，得我们拿绳捆你们的人。你听不听？你把宝剑给我扔了， 扔了。 不扔，我可打了。 别 啊，我听你的，也就是那么大的武圣让这丑八怪给收拾的背背服服的。宝剑放下了，张芳一回头告诉穿云博玉虎刘俊、夏九龄、司马良、红玉儿： 去你们哥几过去挑那结实的绳都给我勒上。 站住！小弟就往上一闯，从那堆绳子里头挑出几根结实的，把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全给捆上。说不是受伤了吗？活该，管你死活呢，捆了个结结实实。 又拿了几床被子把他们给裹上了，被子外边还勒了三道。张芳啊还直劲扎呼：勒结实了，他们会气功，别再跑了。你放心，他会什么功也跑不了了。抓住之后，老少英雄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，佟林就说：咱们这次进剑山主要是赶奔鱼骨寺，前去盗取蒙丹蓝谱，事不宜迟啊，还得按原计划行事。大伙一听是不假，但是这有仨累赘，这往哪儿放啊？这有人就主张干脆把他们杀了得了，带着他们干什么？杀完了往山沟里头一扔，咱们干净利索，该办咱的事儿就办咱的事儿。对，咱哎呦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虽然捆着耳朵好使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完了。但是佟林不同意，佟林以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还不至于那样呢。张明志、赵明真那是武林中的圣人，杀了能白杀吗？人家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遍布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要真要那么一干，这仇口接上可就没有了结的时候了。佟林说：这样最好把他们送到公馆，叫年的人处置，按国法处置，该死就死，该放就放，该压就压。可是谁送呢？后来分兵两路，破消息埋伏的能打的 留下来赶备鱼骨寺，按原计划行动，再找出一部分人来，没什么事儿的，这就是跟着不跟着也不关紧要的，让他们押送这三个人按着原路回公馆。这事儿还真挺为难，挑来选去，最后决定了让金莲花凤岐、穿云白玉虎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背花刀红月儿接送这几个人。这几个人一听啊，直做牙花，现在还在建山呢，能不能安全出去这很成问题呀。大伙就说，师父，我们几个人人单势孤，人是不少，没一个能打的，另外智谋也不行，您看是不是再派一个保险点的人。佟林看了看，你说叫谁去？余下来众人那都是能打的，缺一个就不好办事儿啊。最后眼光落到病太岁张芳身上，张芳啊，这样行吗？你跟这帮小弟兄带着这仨人先回公馆，把他们送到地方，你们再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为什么派你呢？因为你手中有卖门弩，有这种宝，你谁都不怕，我这心里呢也就踏实一些。再说你也足智多谋，会随机应变，遇上事情你也能应付得了，能者多劳啊。孩子，你就回去一趟吧。师叔啊，听您的，咱爷儿俩有什么说的，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那好了，我就不跟着赶奔鱼骨寺了啊，咱们回头见。抬着抬着抬着，走走。可这张芳神奇的不得了，背着大锥子，手中拖着卖门弩，那意思谁不听我的我就给他一下。咱可交代清楚啊，张芳卖门弩一共三只，打空了一只，打着赵明真一只，现在里边还有一只。张芳心里头清楚，剩下这一只啊，可就有点空虚，不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不能随便使用啊。如果再把这只打出去，他心就没底儿了。张芳咋咋呼呼领着众人顺着西山坡下去，走原路赶奔大江的江边，因为那有船在那儿等着呢。安下他们这一路咱不说，单说佟林跟着老剑客关斗、关九公、英雄得路陆老剑客，再加上夏九霄、燕氏婆婆、沈三娘等人，一行十二人离开三阳观赶奔鱼骨寺。因为佟林来过，所以呢就不像旁人那么生疏，撞过一道山坡，抬头一看，哟，想起来了，是这个地方，往前不到二里地就是鱼骨寺，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杀了鱼骨僧啊。二里地架得住走吗？三晃两晃来到鱼骨寺前，这个事儿太巧了，鱼骨寺的三佛一目了然僧、了尘和尚、了烟和尚都不在鱼骨寺，现在都在天王殿。他们不是压着镇谷侠董乾去见英王吗？哎，他们走了，正赶上鱼骨寺除了小和尚之外没有主要当家的，这就给大家提供了方便了。咱们书不重叙，一进鱼骨寺